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时间怎么过去的那么快呢？一转眼就来到星期五了。 哎， 这周哎是从周一开始工作的吧？对对对，周一开始的。 嗯， 但可能很多人这十一假期稍微调整了一下，所以上班没几天就又到了周末时间了。各位在周末晚，我是泽华。 哎，我是今天跟泽华老师像是两个季节的反曲。我看着你觉得很清凉，你没看我今天穿的就是很暖和吗？ 这不都是秋天的装扮吗？ 哎，我外哦，可能是你没有看到我外面的那个大外套 啊、哦，所以你更像冬天是吧？ 对，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温差了，还是 哎，欢迎大家除了通过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我今天戴这个帽子还挺好看的哎。 这个大喘气， 就不你不看视频，你不懂这个帽子有多好看。 对，提醒大家来看我们泽华老师的帽子 啊！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嗯，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叫做铁木耳，欢迎铁木耳， 哎、欢迎。 哎，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做一个自我介绍。 这个话筒有些问题，我们现在也请这个导播老师进来稍微调试一下。铁木耳呢，之前参加过《星光大道》，然后在这个节目当中获得过很不错的这个成绩哈。然后我们现在试试话筒能不能听到吧？ 嗯，好像还是不可以哦。但是大家如果有看到视频的话，是可以看出。这个我们的嘉宾今天打招呼的时候口型跟我们平时嘉宾打招呼的时候说的不太一样，如果能听到的话，嗯，可以来先猜一猜。 OK， 给我们一首歌时间调整一下。 好， 心脏蹦蹦跳，为了杀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好啦，不要学猫叫啦，继续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铁木耳老师。 欢迎 Samuel，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说 Samuel， 也许大家都猜不透了， 教我们一下， 就完全没听明白那什么事，你好的意思吗？ Samuel， 哎，对了。 啊， 内蒙肯定去的很多 啊，没去过， 嗨的， 那牛肉吃的不少， 是牛羊肉的确不错。 怎么说 San Bano 对 San Bano， 对，你说的那么 标准，对的， 我也觉得就是很抑郁。 OK， 大家跟着我们一起看着视频，听着广播一下学一下哈。 哎， 来3、2、1，我们一起说一下 San Bano， 哎，酷，很厉害。铁木耳是本名吗？ 本名，铁木耳这个蒙古族里面是个钢铁的意思， 哦、 钢铁啊、钢铁， 还有这个什么蒙古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好多名字啊，跟这个太阳啊、月亮啊， 嗯，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英雄啊比较多 啊、 嗯 所以你是钢铁， 钢铁， 坚强的意思是。 但是我是看着长得不像钢， 挺像的，非常的刚硬的那一面。哎、 谢谢。 那您的音乐风格也是像钢铁一样的，非常的雄厚的那种。 草原音乐嘛，基本上这个应该大家都熟悉，比较辽阔 啊。是的， 完了也有坚强、尖锐这个。 就是从这头草原这头到那头都能听。 对，大家都听着比较舒适的那种感觉 啊！ 对， 您会骑马吗？ 骑马会 啊， 但是我好长时间没骑了。 那会骑着马上唱歌吗？ 但是我应该我看着嘛，就直接上了那种，因为我 哦这么厉害啊！ 啊，因为蒙古族人的话，必须从小必须会骑马。 哦、 啊，哎，我之前还有问过一个同学，问他是不是上学都骑着马去？ 哎， 你这种人呀，就真的是没有文化，还问得出口。 还有我们老家， 我还问过是不是大家都住蒙古包。 哎，我们有些牧区还真有那样。骑着马上学的真有， 那别有一番风趣呢。 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同学是甘肃的，然后就有同学说：“哎，那你们家呢？是不是天天马路上都是羊在跑？”好吧，大家想象力都可以说非常的丰富的， 暴露智商的事情。 哎，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铁木耳的很多好听的作品哈。 对， 到底是辽阔的还是这个雄厚的呢？ 第一首歌呢是《草香依恋》，也是个、这是我的发专辑嘛， 那 也是我的主打歌曲， 主打歌曲。 所以今天是我们的四位主打歌。 对， 是是， 而且我因为19号刚刚我要发布这个专辑发布会呢，大家真的多多围观啊，多多围观， 都围观， 围观啊、哎哦，围观。 对，都尾挂， 尾挂， 是追尾了吗？哎，好，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环节。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这位主打歌首先带来的是《草香一念》哈， 对， 这首歌曲当时灵感是怎么样诞生的呢？ 《草香一念》吧，这首歌著名音乐人是那个何木样老师给我写的这首歌曲，大家都何木样老师也大家都熟悉，因为这首歌呢也有跟我的生活现在的状况特别有感觉。 怎么讲？ 比如说现在，比如说从家乡来北京来外面打拼啊哈，因为大家都不容易，要想念家乡，想念父母 啊， 所以这种灵感比较多一些。 OK， 所以是跟想念呀跟家乡有关的一首歌曲。 对，歌词里面也有什么有一些歌词是有不知哪一天要回到家乡 啊， 不管是草原儿女也好，有很多人出门在外就特别想念家乡， 怀念家乡。 对， 现在坐飞机那么方便，坐火车也方便。 那也很远的， 但是也 不想活也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嘛。好吧，那我们就先听这首歌曲好不好？ 看能不能闻到草香呢？ 做好准备了没有？ 好， 那我们开始啊。草香一念。 那一天，我生在草原，白云朵朵飘荡在蓝天，牛羊遍地，连绵到天边。阿爸的笑脸留住了童年。那一年，我离开草原，就像雄鹰翱翔到风雨彩虹终于在眼前，阿妈的身影留在了心间。草香一念，一世的未来，不知哪一天能回到你的身边。 离开草原，就像雄鹰翱翔到天边，风雨彩虹终于在眼前，爸妈的身影留在了心间，草香一年一世的蔚蓝，不知哪一天能回到你的身边。过了很多年，风霜飞过容颜，永远记得，永远眷恋草香一年，草香一年一世的蔚蓝，不知哪一天能回到你的身边。过了很多年，风霜飞过容颜，永远记得，永远眷恋草香。永远记得，永远眷恋草香一 年。哇哦， 谢谢 泽华老师的手都跟着舞动了呢， 特别是那个马头琴声一响起来的时候， 对， 特别有画面感。 哎，你的画面是什么样的？ 哎，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嘉宾，因为他田茂尔老师呢一直闭着眼睛、 啊、 你有没有看到他一直闭着眼睛特别陶醉、 啊、 我当时还在想，就是明明普通话说的不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唱歌唱的特别的标准，里面的普通话唱的特别的 对。 对， 好多人说， 是不是、 哎、你唱歌不怎么那个普通话那个不是那么标准，但是唱歌。那个的确没有带那种味道， 一点都听不 出来。但是说什么，好多蒙古的纯正的蒙族人，一到流行歌曲，尤其是流行歌曲，还真不行。 你说唱流行歌曲不行，还是发音不行？ 不是，就是发音唱的也有问题，还是那种蒙古的味道， 哎、 蒙族的味道， 就有那种抖的那种感觉。 对， 啊、 抖的我还行，还行。 哎，你唱的是很好， 还行。 感觉就是草原上谈恋爱。 唱的不好，唱的就是那个我普通话还行，我在唱的时候、 哎。那你在唱歌的时候，普通话就可以自如的切换到跟说话不一样的状态。 对对对，自如的能切换到。 就我其实特别想问您，就是。闭着眼睛特别陶醉在演唱的时候，想到的是在草原上的一些活动吗？ 对对对对，有时候这个、嗯、尤其是小时候啊，尤其大家听了这首歌曲也有很多感触，有些这个词方面有很有这感触，因为唱这个歌的时候你想到家乡，尤其说想到那些小时候的时候在草原上、 嗯、 在那个时候草原上放牛啊放马啊什么放羊啊那种感觉。 你小时候真的放过牛、嗯、放过羊吗？ 有放牛放羊。 是要走很远吗？骑着马放还是就走着放、啊、 骑着马放，有放很远的。小时候因为有这个那个年代的话，这个还真的比较纯自然一些，说实话。 那肯定对于草原就有很深厚的感情。 对对对对， 那我好奇的是你放牛的时候、嗯、牛在吃草时候您在干嘛？ 喜欢唱歌。 那时候就开始唱歌了。 那时候我就会开始。 多大那时候多大？ 我有16岁吧，我真正唱歌的时候， 啊，真正开始唱歌是16岁。嗯， 但是我很多人都是蒙族人，这个少数民族都比较爱， 就天生会唱 的，尤其是蒙族人比较天生爱唱、嗯。我那么小的时候啊，就比较喜欢听音乐，就自己蹦起来。那个节奏上， 给大家看一下啊，听到 了？2、3岁吗？ 老师形容是这么高， 对，他形容的这么高，然后就会跳， 这么高，两岁的孩子都没有这么高吧？ 自己那个蹦蹦跳，跳那个音乐感觉让自己跳起来了。 那跳的是那种少数民族那样抖肩的那种，还是 不是？我记得那个小时候我第一次跳舞是跳蹦迪呢。 蹦迪啊， 蹦迪！ 我又那次我一个亲戚嘛结婚嘛 啊， 我就那个放那个。那时候那个 EDM 吗 ？DJM 是吧？ 啊 ，EDM， 哐哐就自己蹦起来。 哇，这是从小带的这个音乐细胞，是不是？ 哎，但我跟你讲，就其实孩子在小的时候的那种舞蹈细胞啊，是真的存在的。 对对对对， 听到音乐不自觉身体会律动。 对 对， 但是反而随着 我 们长大以后，会渐渐的就是。 这方面天赋就渐渐的就消失了， 而且会害羞。我以前小的时候听到舞蹈是可以在人家店门口跳舞的那种，你敢相信吗？ 你现在也是啊。 现在不是，现在我们导播老师已经强烈要求我好多次跳舞了，我都拒绝了。 那今天 好像长大了。 你不是学民族舞的吗？ 啊，我的、 我们唱的就是这个蒙族相关的， 是 不是？哎，可以跳起来啊， 可以跳起来。哎， 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特别好奇，你像这个蒙族他们这个唱歌的时候，就我们不太懂的哈，可能会觉得这个发音方法有种抖音的那种感觉，不是现在的抖音、哎、 是 啊， 不会， 其实好多歌曲里面也有很多蒙古族蒙古音乐的因素，有很多的， 嗯， 包括现在流行的很多歌曲啊， 嗯， 比如说大家是随着那个前两年流行江南四道， 嗯， 这个舞蹈其实跟蒙古那个舞蹈这样出来的 啊，你说那个 好像真的 就是 什么违和感， 蒙古族的有关系的，包括那个现在的这个大家就唱的 啊、 坦克 那个人猿泰山， 因为这个声音、 人猿泰山呀、啊、我以为 有声音有没有，因为蒙古族长调嘛、也有模仿调，比如说长调是啊， 哎等等， 我的天 啊，哎呀，好了，那个， 你说这是 骨 子里带的吗？ 那个， 对，我也好奇这一点。 泰山是吧？那个 人猿泰山， 绝对有关系的。有的人就喊不出来那个味道啊！ 真的， 那是所有的蒙古族人都会这个长调，还是也是需要天分和培训的？ 天分也有 啊、 天分也有。其实长调啊，民间也有，唱的也很好的人也有。 但是我们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对对对，我这个长调、一般一般，我这而且但是我这个长调是、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 我自学的、 自学的 我自己那个 是在放羊的时候学的吗？ 长调我是来北京2009年2010年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嘛。 啊、 那我好奇的是，你们这个自学是就是因为自己这个天生的民族优势使得学起来很快、还是它其实也是很慢的一个过程？ 对，其实很慢的一个过程 啊、也是 多听多听的感觉、我当时听那个我们草原上有一个蒙古族的长调老师大师级啊、哈扎布老师嘛，我那天听着我说这个我一定要学一定要学，后来天天听这个，我那时候叫 MP3 嘛、手机是 MP3 插一声 爱国者 我就天天自己学会了， 还是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的。 但是我觉得长调的还继续学更好一点比较好。 OK， 这是长调、其实提到这个蒙族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呼麦您会吗？ 对对对，呼麦其实一个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也是个很难度的一个唱法，就是都出到2到3种声音啊。 嗯， 对， 我感觉啊唱歌的人学这个呼麦的确有一点影响，他是从这个嗓子这个也高，比如说低音是憋的，高音是放出来的那种，低音是但是 真的真的不错， 我就那个不会了， 因为我憋的不行， 对对对对， 所以是往回走的您会， 往回走的低音还行， 但是要往上走出去的话，就可能有一点难度。 有一次我在2010年我上星光大道的时候嘛，我说当时你是蒙古族来一个长调 啊， 当时我不会嘛，就这 哎，那长调你呼麦干什么？ 对，所以这个 惊呆了，你是不是真正的蒙族人？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呼麦也是一个特别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唱法， 现在还在学习当中。 我还想其实也想学这个 呼麦 是， 这是我们说的两点哈、刚才也是只听到了第一首歌曲《香草一念》，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 《 草香一念》。 草香一念，那我喜欢香草。好，《草香一念》，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就可以从 网上 现在都可以找到哈 ，QQ 音乐好多网站都有。 多多支持。那第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唱哪一首？ 应该是我觉得今天就特别开心啊！来一个乌兰巴托之夜。 哦，乌兰巴托之夜， 相恋乌兰巴托之夜， 是那时候我们熟悉的乌兰巴托之夜吗？ 对对对对。Erim Talin Sevilcher， 要用蒙语唱是不是？ 这就是蒙语， 就纯正的，一定得是用蒙语唱。 对，和这吉亚德拉阿姆森丘姆，对蒙语， 你这听不太懂。 既然如此的话，全场清唱好了，我觉得清唱很好听， 清唱可以啊，清唱没问题 啊， 来个清唱， 好爽。 那先来一小段清唱版本，好吧？ 对， 嗯， 来， 宋凯丹，来一整一小段蒙语的吧。 哎，等一下哈，再提醒一下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一段很好看。 嗯，这是福利哦，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酒伴”。来接下这波小福利， 清唱版本的乌兰巴托之夜， 乌兰巴托之夜，蒙语就乌兰巴特， 乌兰巴特， 都还学会了。 好， 嗯， 来哇。에렘타린수줄샌드하이제치아드라드아무슨춤무아무리허싱야라선스허엠스가따라창슨춤무올람바트린노듯이나무한나무흥옥득히레드이다한치야루한올람바트린노듯이나무한나무흥옥득히레드이다한치야루한 哇，异口同声， 太好听了， 真 的。虽然说听不太懂，但是真的很好听。 来吧，我们跟随伴奏带再来一遍。 好， 相恋乌兰巴托之夜。 이제지아들아암슨춤무아무리허싱야라선스허엠스가다라장슨춤무오람바트린노듯이나무한나무흥옥득히레드이다한치야루한오남바트린노듯이나무한나무흥옥득히레드이다한치야루한광예에디친风啊慢慢的去想甜蜜的情人啊你在悄悄地说什么乌兰巴托的夜多有情多有美相约的人们多美好乌兰巴托的夜多有情多有美相约的人们多美好吹起阵阵清凉宁静大地散发着芬芳夜灯点燃城市的傍晚相约的人们多美好 睛多优美，相约的人美多美好，我蓝巴多的夜多幽静多优美，相约的人美多美好，我蓝巴多的夜多幽静多优美，相约的人美多美好，我蓝巴多的夜多幽静多优美，相约的人美多美好，我蓝巴多的夜多幽静多优美，相约的人美多美好。 哇哦！听着这个版本的乌兰巴， 谢谢，拜拜拜拜， 乌兰巴托雷，乌兰巴托雷，哇哦！感觉自己一下变成了这么大的时候的铁木耳， 蹦蹦跳跳，真可爱。 哎，也是加入这个 EDM 元素在了。 这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改编？ 乌兰巴托这其实这个歌曲啊，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首歌曲。大家开心就开心快乐， 它本来是很美的， 很美的一首歌曲，就是其实一个很，它是一个赞美自然的一首歌曲。说什么、哎、蒙古族的很多歌曲啊，跟这个自然啊，很多月亮都很有关系， 大好河山 比较有正能量，真实能量啊。虽然指的是乌兰巴托之夜，但是它指的是个夜晚，就是开心快乐。尤其是大家，我们都在这个八点，刚好是八点的最开心的时候， 你感觉就好像是好多人的一场篝火晚会一样。 对， 特别的热闹。 因为原版包括在我们这首歌曲之前，我们唱清唱版本，它其实那个画面是就可能一家人团聚一起的那种， 是 会很适合很多很多氛围很多风格的，有的来吉他是吧、哎、可以加入、哎，有的这个马头琴这个独奏也可以， 对， 各种风格都可以。乌兰巴托之夜， 所以您是一个特别爱热闹的一个人。 我这个人就是怎么说呢，我就是热闹就使劲热闹的那种，或者是比如说我听歌一样，我听就特别嗨的那种歌曲。安静就特别喜欢安静的那种感觉。 您听歌是非常全面的是吗、还是只集中于哪一类？ 集中比较安静的那种感觉，比较安静的，或者是特别嗨狂那种的。 那我们说一说安静是有多安静的，哪一类型？ 要么 安静比较 就啊， 不，安静就是那种就是普通话怎么说来，就是安静就是比较那个要。不是摇滚，摇滚跟那就不一样。 摇滚还能说 安静？ 对。那说一首您最近喜欢的安静的歌也行，让我们大概猜。 比如说那个大家都熟悉的成都是吧？ 啊， 赵雷的成都 比较民谣。 对，民谣。 哎呀，我这个人有时候就是想到了就说不出来，所以特别有那种矛盾。我就说，比如说那个歌曲是吧？ 哎，我很好奇，对，来，再来一次，预备。 词儿我不会， 没关系，简单就唱两句。当当， 让我走在，那不是 被我带跑了。 对， 没关系，一会儿我们想一下。哒哒哒 哒哒哒哒哟，哦，这多好听的歌曲啊！ 哎，这会儿唱的时候就没有那个蒙族的那种调调 了。那 燥热燥的时候呢？ 燥的时候。 就是摇滚， 摇滚类比较爱听。 我们刚才那个也是比较热闹，热腾燥的。 对， 摇滚是硬摇呀，还是就是正常的摇滚？ 比较，正常的摇滚，就是快歌吧，其实。 啊。 对，比如说那个谁的个流行的那种张学友啊什么的 啊， 那个还有那个，我又忘了那个歌手。 张学友的哪一首？可不可以给大家来一首快一点的？ 张学 的 来两句就可以。 张学的那时候有什么歌来着？很老了那个歌。 吻别。 不是，还有另外一首。那个。 不是那个歌是吧？那个不是那个歌。 好吧，我们的记忆力都有点偏差。 对， 没有关系，给我们一点点 的时间。中午的晚上大脑都休息了。 对，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到底想要说什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眼睛的声音。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各位在周五一个容易失忆的晚上8:30来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当然了，我们想要的是那种诗情画意的失忆，然而却这个记忆力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好了的失忆。 真的不是那智力不太的问题吗？ 真的跟年纪没有关系。好了，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感受这个纯正的原汁原味的草原风情。 刚才在10秒的年轻的声音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其实我想说是张学友那首《如果这都不算爱》。你说的，你说也是这种吗？ 是有个，对对对。 来，铁木尔上来先唱两句。 如果这都不算爱，哟， 这蒙语都出来了。刚才说的那个蒙语的你好怎么说来着？ San Beno， San Beno， 来，欢迎铁木儿。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San Beno。 哎，前面听了很多好听的作品啊，然后有一首主打歌， 草香 之恋， 一念 一念， 草香一念， 一二三的一， 哎，想念 完了今天的记忆力。 草香一念之后呢，又听到这个快版的更嗨版本的相恋乌兰巴托之夜。 对， 其实这首歌曲很适合在这个假期旅行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聚会的时候拿出来一放，那个现场气氛应该会很嗨。 是。 接下来我们的情绪怎么走？ 因为我是比较，比如说啊，咱们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比较慢。不是，也不用特别慢，或者也不特别快，我有分的。比如说，我先来一个慢的，先一个又快的，先再来一个慢的，再有个顺序比较。其实好的歌曲跟心这个心情也有很关系的。 是的， 比如说早上听什么歌。 早上就要听非常热闹的歌，把耳朵叫醒。 要听 比较 舒缓的、 清朗的。早上是那种感觉是吧？比较就轻快的听那种感觉。 对， 晚上就安静的是吧？每个人风格都不一样。 不，早上就应该听非常舒缓的，睡得香。晚上就非常吵闹的，哎， 这熬夜熬得欢。 对。完了，下面有一首歌曲也许大家就熟悉，因为我今天做节目啊。想唱一个比较大家熟悉的， 好呀， 因为好多人都比较喜欢蒙古歌曲啊，比如说什么红艳啊，这个还有那个 这首歌真的是 梦中的额吉呀，大家都熟悉，所以我下面一首歌曲啊，猜一下哪一首歌曲？ 梦中的额吉， 猜对了， 对不起， 普通话了，认错没了， 我们就作弊， 那我们就直接来， 好， 来听一下， 梦里看看， 走。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梦中的额吉。 额吉迟迟的不想出来，哎，再给他一点点的时间出来哈。也再度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来了，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 求生欲好强哦。 梦中的额吉，正式的来了。 Who can you 나구나 슬리 팀비루를 여와 떠친데 알쓰드 소간 에지메 善良，梦中妈妈的脸在为我牵挂，为我向苍天祈福祝愿，母亲的恩情永生难忘，亲爱的妈 听听人家这盘旋音、wow、听听人家气息， 谢谢谢谢。 由于我们这个刚才没有及时的点这个片花，其实这首梦中的额吉呢也算是我们今天的等你来挑战环节了、 哎、 翻唱经典的一首作品啊。这个额吉其实是妈妈的意思， 嗯， 梦中的妈妈， 梦中的额吉、因为家里父母不管大家从事哪个行业的、从事哪个工作的， 嗯， 我觉得父母是最重要的， 用 父母养育我们，把我们养大成人。 嗯， 没有父母，我们就不会有职业。 一定要，没错， 对， 孝顺一定要先做到， 是的， 必须这样。嗯嗯嗯， 百善孝为先嘛。 父母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 现在父母跟您在北京还是在家乡啊？ 在家乡。现在都是我家是科尔沁草原嘛。 哇， 哇。 内蒙其实分很多的。 嗯。 东边又不一样。 嗯， 西边又不一样，你看这个鄂尔多斯了、哎、是吧， 嗯， 而且这个歌曲上也不一样，有些地方挺不一样的。 哦，那梦中的额吉是东边的还是西边的？ 梦中的梦中的额吉它就是个内蒙古的一首 通用的， 通用的是、啊、没错。一首很好的特别好听的歌曲啊。梦中的额吉就是唱给妈妈，唱给爸爸妈妈，这个 妈妈听过你唱这首歌吗？ 听过，嗯嗯。 那这首歌算不算是送给妈妈的？ 先给家乡这父母一首歌曲。 哎，那这也是我们今天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父母的一首歌曲。 是的，那也是我们今天给在座的各位的妈妈的。 对，也特别献给两位这个主持人美女帅哥。 哎呦，女生是妈妈也就算了， 不是， 男生有机会也会成为妈妈。挺难得， 主持人的父母叔叔阿姨嘛、 哎、 是吧，对对对， 因为妈妈其实这个词儿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嘛、 嗯、 小的时候的话就是养我们、 嗯、 生我们的妈妈， 对对， 大的时候它可以是一个家园呀，是一个祖国啊等等， 对对对对， 包括地球母亲都是妈妈，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叫妈妈、嗯、就额吉，蒙古叫额吉嘛，额吉、 哎、 阿妈，对对对，就是，嗯嗯， 所以我发现铁木耳的歌其实挺好的，他把那个经典的翻唱啊，一方面我们听不懂的这个蒙语第一遍它是最原汁原味带给大家， 是的， 然后紧接第二遍就是一个普通话 翻译。 对，所以如果各位最近有什么想要学这个蒙古族方言呀，这个语言呀，就可以通过学听你的歌， 是的、 哎、可以， 挺好的一个方式， 可以、嗯、所以在草原上有很多好听好听的歌真的特别多， 嗯 像我们这个科尔沁草原啊， 科尔沁草原都是东部一边的 牛羊肉特别好吃。 科尔沁草原，科尔沁草原上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而且民间歌曲啊，包括鸿雁哈， 嗯， 鸿雁也是也民间歌曲， 嗯哼， 它是西边的，但是西边也它也是 通用的， 对吧？科尔沁草原上出来的歌曲， 哇 哦，完了这个后来把它编曲啊的风格就变了，鸿雁比如说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蒙古字是什么呀？就是这是民间的，民间是什么呀？它是纯纯的是怎么唱啊？我给大家猜一下，纯纯的是民间里面是这样的 啊。 哎呦，长干嘎罗小布黑，火辣的诺人丹，胸边锁呀喂！ 哎，我喜欢原汁原味的版本，哎， 各有一份风味。 它就是个民间的歌曲，民间的歌曲很多很多， 原汁原味，感觉像坐在马车上，就有一个颠簸的那种， 哎。 对对对，包括这个我现在这个录着这个专辑里面，草香一点专辑里面也有好两三首这个反唱的歌曲， 嗯， 我觉得现在好多包括歌曲也好是吧，这个跟这个好多现在人歌曲上也人也好，我就不能忘本，一定要挖掘，一定要挖掘这个音乐，挖掘这个当地的这个很多东西是吧，不管是草原歌曲也一定要讲一下，不能把这个是不是祖先的呀是吧， 本源， 比如说咱们这个是吧，也有中华也有很多的歌曲是吧，各个当地的是吧， 宝库啊， 山西啊啥的多好听啊，其实 传统文化 现在有些人都慢慢都忘记了， 是 我觉得其实蒙古也好什么也都是讲自己的语言， 嗯 嗯， 听自己的国家的， 对， 真正的这就是正能量，一定要把正能量的东西要一定要说过来，唱出去就听， 而且有时候你像这种传统文化呀，就直接非常晦涩的讲给孩子们听，孩子们不愿意听。 对对对 对, 对， 你幻化成一首歌曲的话，哎，他会觉得哎，好挺有意思的。 不一样。 这就跟小时候背课文、背古诗不会，哎呀，但是有人把它翻唱成歌之后，哎，所有人都会背了。 对， 你像《水调歌头》 是 吧？是基本上就听完王菲的歌曲以后都会了， 大家都会了。 所以一个歌者啊，一定要唱歌，歌手也好，演员也好，一定要正能量，唱自己、 传递正能量的一个 正能量，对， 真好。我们这个环节突然间的主题就 升华了呢。 哎，其实我呀，其实不是，我从来不夸自己啊，今天夸一下。歌曲我还哪个风我还真可以，比如因为我是从高中开始学美声， 美声 是吧？所以我有些我是灵感比较好一点吧，就是我就听了一个能模仿那种的 美声，要不要来两句 当地的那种，比如说。美声 啊美声的。 e b e l a c o s a n a y o r a l a s o l e 这种的。但是其实唱歌一定要美声打底比较好，这 是 跟业余和专业真是不一样。 你那发声方法 是专业的， 对。 所以好多好多很多歌曲，包括内蒙也好，南也好，是吧？陕北民歌都。呀嘎达达，啥劲儿呀？ 你唱什么像什么？ 好听啦！ 哎，谢谢阿宝，唱真好听。 好听好听，那唱什么像什么？那唱什么就能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去？ 我觉得下回啊，得专门请铁木尔老师来节目当中，来一个这个民俗音乐专场。 对， 谢谢。 然后再下回来一个各种类型的专场。 这个 辛苦， 所以 我真的觉得 民族的是世界的嘛， 是的， 这句话是对的。 那田班老师这个头盖骨肯定特别发达， 头盖骨你都惦记着？ 哎，你不知道，就是真的。你这个惦记这个词儿呢非常的好，就之前我有上过那么两三次美声课啊，真的就是打酱油那种，然后老师就说你用你的声音去找你的头盖骨 啊，鼻腔是吧， 对，为什么这头盖骨在哪儿，他怎么使劲儿啊， 我觉得凡学此时此刻很想掀起你的头盖骨 啊，让我看看你的脸。 好了，有点惊悚的画面了哈，继续来唱歌吧，接下来大家哪首歌曲？ 接下来是一首也是反唱的一首歌曲 啊，又是翻唱的， 应该是洁白的白云， 洁白的云 是我刚才为什么说节目里面说，我说草原上很多歌曲，而且这个歌曲也是我觉得比鸿雁还好听 哦，是啊， 我个人认为，正是那样，因为这个 洁白的白云呐、啊， 嗯， 白云也好，牛羊也好，鸿雁也好，真的是我觉得同样好，把真的比旋律比较真的是好听，但是当然每个人听的 对审美 不一样啊，审美不一样吧、 哎、 啊。 那既然这么好听，我觉得把洁白的云当做我们今天的等你来挑战好了， 好、 嗯，好吧，来、嗯、等你来挑战。嗯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洁白的云，欢迎铁木儿。 嗯，好像放错了 啊？不是啊，不是这首吗？ 洁白的云， 不好意思啊，洁白的云现在出现了。 主持人老师喜欢那个歌还是 最爱的还是梦中的妈妈吧可能来洁白的云 蒙语版的啊 想象就这个时间哎要不要再早一点吧就傍晚七点左右的时候坐在一个这个小山坡上 嗯 然后喝着一杯咸奶茶 哇 哦、wow, 哎一杯也不够一壶 一壶 哎一壶咸奶茶 一锅 对其实这首洁白的云啊 啊 尤其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请铁门啊离话筒近一点哈 尤其是这首洁白的云 啊这首歌曲啊 我在这个内蒙的民族这个歌曲挑选，还这个歌还真的不错，有些好话真的能出来这个歌曲，因为草原上这好。 它其实认知度在这个除内蒙之外的地方不太高，是吗？这个、 相对于鸿雁啊、乌兰巴托， 真的特别好听，尤其是这个歌曲，比如说你一个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或者你在家喝茶，就是反正草原上啊，在南山里面听着特别优美，优美，真的优美。当然我唱的不优美， 唱很优美，很优美。对， 谢谢。完了，我把这个蒙语、汉语，因为。 我更喜欢这个蒙语的唱法。 哎，好多人都是这样说。 对， 那天我录这个歌嘛，蒙汉两个概念不一样，就处理的时候也不一样。 哦， 就是比如说洁白的云朵下起，不是下起了，就是 普通话， 这个普通话很有关键的，但是蒙语它没有那个难度啊，但是这个歌的难度就在那块儿，哒哒哒哒，就是特别有难度的。那天我完了，那个老师说，这个歌听着感觉挺简单，但是太难度了。他说， 明白了， 就是那个调。 这我觉得可能是发音的方法。 对，但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蒙语的处理的方式比汉语的比较容易一些。 对， 情歌的情火热热的吗？ 好像跟 下起了戏。 对，因为它这个咬字可能会更加的不一样一些。 对 OK， 所以 算是未来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 一首歌曲，对，后来我找了音乐作词老师，把他这个汉语我就反唱过来了。 新专辑什么时候会上线呀？ 新专辑我因为我是十九号， 这个月十九号， 我在那个北京一空间 啊，那就下周了， 专辑发布会。对， 会有多少首歌呢？ 我应该唱的是七首歌曲， 专辑 七首歌曲，唱的是应该我四首我的专辑里面的歌曲啊，但是刚开始唱那个乐队。 哦，还有乐队啊！ 开场是乐队，为什么我这样选呢？因为，蒙古人大家都熟悉，而且歌曲啊，各位，我因为开场一定要唱一下这个 热闹， 而且唱一下大家熟悉的歌曲，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比如说有很多是吧？比如说我第一首我放的是藏歌 啊，放的。 藏歌，但是这是老歌，也许有在00或90，也许不熟。老歌，塔拉诺德嘎斯，天安门塔勒迪勒，阿尔滕昆德嘎，奥尔根贝里埃，阿基德。一首藏歌也是从草原来，大家肯定都熟悉这首歌曲。为什么？我选择 藏语还是 赞歌 不是藏歌， 我们都叫 赞歌， 歌颂嘛。 为什么？第一，这个很正能量的歌曲，因为各民族团结在这个一起， 大家庭， 大家的一个母亲，完了来自草原。完了，赞美祖国。刚才蒙语里面，天安门塔勒迪， 对，这个挺好的， 对，大家也都听懂了。而且这首老歌，给大家这个熟悉的歌曲，请给大家。尤其是我作为歌手，这个草原来自草原的歌手，把这个大家熟悉的，把这个来到北京，尤其是来到北京啊，这是心里的感受。所以吧，第一首就是我开场这个。从赞歌送给赞歌开头， 但是下周如果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还是需要门票入场券？ 欢迎大家， 有时间都可以， 都可以，欢迎大家。 一空间， 有时间可以多捧捧场。 感谢两位主持人， 还剩下一首歌曲的时间，最后我们是《爱国情牵》。 爱国情牵，为什么我放这首歌呢？《爱国情牵》也是跟经历也好，什么也好，因为现在的很多人都比较。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很浮躁，压力也大。完了，我就说歌词里面有很多，我觉得这个歌曲啊也是一个讲的一个正能量。我觉得不管你在乎那么多，做好自己就好。 做好自己就好。 对。 那我们先来听。 你半天弄了，结果还是自己。 对， 还是自己身体啊，或什么呀，最重要的啊。 不要有那么多的比较， 不要有那么想法， 那么多的顾虑。 虽然爱了，你这爱了，结果 反正会过境迁的， 反正都会分手嘛， 顺其自然， 反正是过眼云烟， 顺其自然，对， 开玩笑哈，爱过境迁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提前祝大家晚安了。我是泽环， 我是樊雪， 祝大家周末愉快。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最后爱过境迁，来吧。 是走遍沿途时光都那么心酸，笑着告别整夜的失眠，还有纠缠如故的遗憾。终于可以把未来看淡，偶尔也劝说几句寒暄，真的做到足够的勇敢，没有辜负泪流的再见。原来爱过境迁，风雨过后很简单，不过野花凋谢剩下怀念。经历轰轰烈烈，我们归之于平凡，再多灿烂也会碎裂成烟。才懂爱过境迁，穿过的苦变成甜，熬过漫长星期结束孤单。那些沧海旧情，我们终于都吹散，换掉昨天，打开明天。你可以把未来看淡，偶尔也劝说几句寒暄，真的做到足够的勇敢，没有辜负泪流的再见。原来爱过境迁，风雨过后很简单，不过野火燎原剩下怀念。经历轰轰烈烈，我们归之于平凡，再多灿烂也会碎裂成片。穿过的苦变成甜，熬过漫长星期结束孤单。那些沧海旧情，我们终于都吹散，换掉昨天，打开明天。原来爱过境迁，风雨过后很简单，不过野花燎原剩下怀念。经历轰轰烈烈，我们归之于平凡，再多灿烂也会碎裂成片。才懂爱过境迁，穿过的苦变成甜，熬过漫长星期结束孤单。那些沧海旧情，我们终于都吹散，换掉昨天，打开明天。 很嗨的，所以我们今天结束，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各位听。